太乱来了。只见包子这里发了一个摇头叹气的表情，好像老师教训学生时的口吻。而后包子入侵就直接迎上了云山乱的进攻。回旋折角，云山乱飞身跃起，看似一个飞脚朝着包子入侵踩了来。可谁都知道柔道这职业玩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抓取技，这回旋折角真的这么就被戳上一脚，那一点也不可怕。可怕的是那脚戳中目标后的顺势一折，那是抓取判定，可将目标直接折翻在地。包子看来也知这招厉害，没有使用技能和其硬碰，气势汹汹地冲上，然后气势汹汹地就朝旁一闪。吕博远死盯包子入侵的位移，还想幅度不大的话，这一回旋折角再操作一下是有机会将目标勾到的。哪想包子入侵这一闪就是连跨出了三步，云山乱腿哪有那么长啊，这一击算是被闪了个彻底。但吕博远还是控制着云山乱在半空中一折腿，虽然未中任何目标，但身形立时在空中一顿。嗖，包子入侵扬手的一砖，预判错误，从云山乱身边抹了过去。 哟，有两下子啊！ 包子称赞对手。包子入侵却在此时滑步上前，是要抢云山乱落位时发动攻击，一记蓝山虎猛撞过来。吕博远看得清楚，不声不响，角色即将落地。包子入侵横起的手臂即将砸到他身的一瞬，云山乱忽的两腿再抬，竟是绞到了包子入侵横来的手臂之上。空脚杀，云山乱身子半空横身一拧，双腿发力，绞着包子入侵的手臂，顿时将他甩翻在地。这个抓取技竟然是被吕博远生生玩出了拆挡技的效果，能将蓝山虎攻来的手臂给绞杀住，这份眼力，这精准的操作都是相当了不起。现场轮回的粉丝军团顿时沸腾了，虽只是命中了一个技能而已，但这表演着实精彩。但是攻击还没完，云山乱绞住包子入侵的手臂将其带翻起来，但却没直接绞着他朝地上摔去。中途云山乱已经松腿，抢先一步落地，迈步上前，单手探出，直接撕住了还在空中旋转的包子入侵。头上浮，又一抓取技施展出来，包子入侵被云山乱单臂拿住，直接就朝地上甩了去。轰隆隆的巨响，只听声音都知这一摔有多沉重。但是还是未完，地上浮，一手刚把包子入侵摔地上，另一手已经急探出来，不给包子入侵翻滚闪避的空档，已经将其捉住，拎起一扬，包子入侵又被扔回了空中。云山乱跟着高高跳起，这次是双手将空中的包子入侵拿住，而后空中灌篮。无比强劲的力道将包子入侵从高空中狠狠掷了下去，这记大招的威力那就更加非同小可，包子入侵直接在地上砸出了坑，躬身其中，看起来好像腰椎都已经摔断了一半。一套简短有力的柔道连击，包子入侵的生命顿时被带走了五分之一，此时距离两人角色相遇却还不到十秒。吕博远出手效率之高，让人叹为观止。现场的轮回粉已经完全疯狂了，星星的支持者们不由得都在为包子捏一把汗。吕博远却没有沉浸在自己刚刚这一波攻击当中，云山乱空中灌篮后落地，立即再朝包子入侵猛扑过去。板砖，包子入侵从那坑里一个弹身跃起，顺势就是一板砖拍出来，出手也算突兀。不过赛季过后，包子对板砖这一技能的热爱，时常不管合理不合理，一到冷却就会强行实用，已经成了他一个鲜明的标签。职业选手哪里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倒在他这莫名其妙的板砖之下。云山乱身子略略一斜，就已将这一砖躲过，继续朝前逼近。抛沙、毒针、汽油瓶，包子此时看起来像是慌不择物般，将这些飞行道具技能一股脑地甩了出去，毫不讲究的攻势 哪里难得住吕伯远，云山乱继续坚挺地朝着逼近。板砖，又见板砖，几个技能抡过之后，板砖冷却一毕，立即又被包子毫不犹豫地施展出来了。吕伯远哭笑不得，这家伙是被自己摔傻了吗？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 包荣兴这是都乱了套了。 直播中，解说潘林目瞪口呆地说着，这一股脑的技能乱丢，看不出丝毫技术性，乱丢东西的抵抗看起来是多么的无力。这种场面，电影里被逼到绝境的弱者们经常搞出来的，但这里可是荣耀职业联盟啊，都说职业圈中无弱者，这乱七八糟的表现真的是有碍观瞻呢。李一博心下也是深以为然，但是却强忍着没有开口。这包荣兴号称最让人意外选手，随便下断言可不好，再看看，也许这就是他在抽什么风，等下立即又开始雄起呢。李一博是如此想的，场上的吕伯远也没敢丝毫大意。包子的比赛录像他们也专门研究过，除了爱用板砖没摸出啥规律，这种对手根本没法事前备课，只能临场发挥。专注，专注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家伙冷不丁的就会搞出什么幺蛾子，有时很高明，有时很二缺，这要不专心点，指不定就绕进去了。目前为止，栽在这新秀手上的选手可不少，而且输完都是一肚子气，拽着记者能抱怨三天三夜那种节奏。吕伯远可不想阴沟里翻船，所以即便看到包子打得已经有些失态，依然没有掉以轻心。云山乱又一次逼到包子入侵身前，吕伯远没有激进，操作云山乱施展出了一个低阶的抛投，竟然是带着几分试探的意味开始了新一轮攻击。吕伯远死盯包子入侵的动作，云山乱已经双手探出朝其抓去，结果就见包子入侵突然下盘一沉，右膝提起，左脚一蹬地，强力吸袭。吕伯远脑中瞬间闪过这个技能名字，抛投和这记强力吸袭哪个会更快，瞬间也有着清晰的判断。强力吸袭会更快，但是可以通过操作来补救。云山乱的身形在此时也朝下一沉，双手却是朝上探去，这是准备避过强力吸袭那一下吸撞后，再用抛投将对方从空中扯下。吕伯远再一次施展了他精准的判断力，但是这一次云山乱竟然只是空摆了个架势，竟然没有想象中的强力吸袭腾空而过。所有观众这一瞬看到的就要更加真切了，包子入侵确实右膝一提，左脚一蹬地，但是他并没有腾空飞起，这一击竟然不是强力吸袭，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吸袭。但问题是以吸袭的攻击距离，这一击放得太早了，云山乱根本还没抢到跟前呢，等于是放给了空气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包子入侵自顾自的一提吸根本没有撞到目标，但是没撞到目标却好像有着隔山打牛般的效果。就在包子入侵身前两步的云山乱好像被这一吸袭给撞了一般，身子一沉一弯，双臂朝上高举，摆了个貌似投降的架势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只为这诡异的一瞬间。而吕伯远在没有意料中的强力吸袭从上越过时已知不妙，连忙再整云山乱的身形时，无比清脆的一声，好似骨头碎裂般的声响，无比清晰地传入所有人的耳中。包子入侵，一个空放的吸袭之后，突然又来了一个强力吸袭。云山乱的身形还沉在那儿呢，刚要往回调整，这一强力吸袭准准地顶在了云山乱的面门。这声脆响，听得所有人都心底发寒。好像可以感受到这一击的疼痛似的，云山乱仰面就倒，吕伯远连忙瘦身操作，结果包子入侵这一强力吸袭飞得极短，撞完云山乱就坠地，反身直接霸王连拳推倒云山乱，就是一通乱揍。吕伯远心里那个郁闷啊， 专注，专注，自己已经那么专注了，结果还是着了道。那个时候居然不是强力吸息，那么就是吸息了。那时出个吸息简直莫名其妙，无攻击性也无防守作用。云山乱如果不避，继续上前，妥妥的抛头将他抓住。但问题是，吕博远的脑子那一瞬间真没有任何一个脑细胞有想到那是一个吸息。这是一个引诱自己上当的陷阱吗？被包子入侵暗翻狂扁的时候，吕博远情不自禁也要这么想上一下。如果这是个圈套的话，那也真是够大胆的。这就是自己水平够高，那瞬间还能做出反应。如果不是自己随便网游里拉了一个普通玩家，吕博远相信结果肯定是包子入侵被抛头摔翻在地。合着自己水平太高还成破绽了？这情况让吕博远实在有点无法接受了。霸王连拳也在此时打完，包子入侵收招跳开，吕博远回过神来，连忙操作云山乱翻滚起身，视角刚一抬起，就见包子入侵膝盖又是一抬，强力吸袭。吕博远连忙就要让云山乱朝旁一闪，结果一看包子入侵没飞起来，又是一个空放的吸袭。吕博远这才想起强力吸袭刚刚用过，这可不是低阶技能，冷却没那么快。 你神经啊！ 吕博远淡定不能了，这么远的距离也在那儿放吸息，除了神经真没任何解释了。结果话刚脱口，包子入侵一抬手，一砖飞至。 又是板砖，有新意吗？ 吕博远叫道，一边操作云山乱躲避。他其实不是一个喜欢在比赛中说太多话的人，但是眼前这个对手，吕博远觉得自己不嚷嚷两句发泄一下，真的要憋死了。